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二章回忆第三集。 哈利在流血，他左手捏住右手，嘴里不出声地骂着，用肩膀推开卧室的门，脚下突然发出瓷器碎裂的嘎吱声，一杯凉茶放在他卧室门外的地上，他一脚踩了上去。 怎么？ 哈利四下张望，女贞路四号的楼梯平台上空无一人。这杯茶大概是达利自作聪明，想给他搞个恶作剧吧。哈利高举着流血的手，用另一只手捡起茶杯的碎片，扔进卧室门后那个已经满满当当的垃圾桶里。然后他穿过房间走进浴室，把手指放在水龙头下冲洗。还有四天不能使用魔法，这真是荒唐，毫无道理，令人恼火。但他不得不承认，有了手指上这个锯齿状的伤口，他肯定不能得心应手。他从来没学会怎样修复创伤，现在想来，特别是想到他的下一步计划，这似乎是他魔法教育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他一边决定下次一定要向赫敏请教这个问题，一边拿一大团手纸尽量擦去地板上的茶渍，然后回到卧室，重重地关上了门。早上哈利彻底清空了他上学用的箱子，这是他六年前装箱以来的第一次。以前每次开学，他都是把箱子上面四分之三的东西替换更新一下，箱底一直留着一层乱七八糟的杂物，旧的羽毛笔，枯干的甲虫眼睛，早已穿不下的配不成对的袜子。几分钟前，哈利把手伸进这层杂物，右手的无名指突然一阵钻心的剧痛，抽出来一看，已经血流如注。现在他的动作比较谨慎了，他重新跪在箱子旁边，在箱底小心摸索，掏出一个破旧的徽章，上面交替闪烁着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和波特臭大粪的淡淡字样。接着他又掏出一个破旧开裂的窥镜和一个金挂坠盒，盒里藏着一张签名为 RAB 的字条，最后发现了划伤他手指的利刃。他立刻认了出来，是已故教父小天狼星送给他的魔镜碎片，有两英寸长。哈利把它放在一边，小心翼翼地在箱子里寻找其他残片。可是教父的最后一件礼物只剩下了星星点点的玻璃碎屑，粘在箱子的最底层，像亮晶晶的粗沙粒。哈利直起身子，仔细端详着那块划伤他手指边缘不齐的碎片，在里面只看见了自己的一双明亮的绿眼睛。他把破镜片放在床上那份早晨刚送到还没有看过的预言家日报上，转身去对付箱子里剩下的垃圾，想以此遏制突然涌上心头的痛苦回忆，那些由破碎的镜片引起的揪心的悔恨和思念。他又花了一小时才把箱子彻底清空，扔掉没用的东西，剩下的根据以后是否需要分成了几堆，校袍、魁地奇队服、干锅、羊皮纸、羽毛笔以及大多数课本都堆在一个墙角，准备留在这里，不知道姨妈姨父会怎么处理他们，没准是半夜三更一把火烧掉，就好像他们是某种滔天大罪的证据。他的麻瓜衣服、隐形衣、配置魔药的用具、几本书，还有海格以前送给他的那本相册、一沓信纸和魔杖，则放进了一只旧背包里。背包的前兜里塞着火点地图和装着 RAB 签名字条的金挂坠盒。把挂坠盒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珍贵，按常理说它毫无价值，而是因为获取它所付出的代价。现在只剩下桌上他的雪橇海德威旁边那一大堆报纸了。哈利在女贞路过暑假，每天都有一份。他从地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朝书桌走去。他 他飞快地翻看着报纸，把它们一份份扔到那堆垃圾上。海德威在旁边一动不动。猫头鹰睡着了，也许是在装睡，他在生哈利的气，因为这段时间让他出笼的时间太少了。那堆报纸快要见底的时候，哈利的速度慢了下来，他在寻找他回女真路过暑假后不久送来的某一期报纸。他记得头版有一小条关于霍格沃茨学校的麻瓜研究课教师凯瑞迪布巴吉辞职的消息。好，终于找到了。他翻到第十版，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再次阅读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篇文章。 怀念阿布斯·邓布利多，埃菲亚斯·多吉。我是进入霍格沃茨的那天认识阿布斯·邓布利多的。当时我11岁。我们之所以相互吸引，无疑是因为都觉得自己不太合群。我入学前不久染上了龙痘疮，虽然不再传染，但满脸痘痕，肤色发青，没有多少人愿意接近我。阿布斯呢，他是顶着恶名的压力来到霍格沃茨的。就在不到一年前，他父亲珀西瓦尔凶残地袭击了3个年轻麻瓜，事情闹得沸沸扬扬。阿布斯从不试图否认他在阿兹卡班终身监禁的父亲犯有这桩罪行。相反，当我鼓起勇气问他时，他向我们明确表示他知道父亲有罪。除此之外，邓布利多拒绝谈论这件令人伤心的事。虽然有许多人想套他的话，有人甚至津津乐道地赞扬他父亲的行为，并断定阿布斯也是个仇视麻瓜的人，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凡是认识阿布斯的人都可以证明，他从未表露出丝毫反麻瓜倾向。事实上，他日后坚决维护麻瓜权益的做法为他树敌不少。几个月后，阿布斯的名声就开始超过他父亲。第一学年快结束时，人们不再把他看作一个仇视麻瓜者的儿子，而是看作学校里一个前所未有的最聪明的学生。我们有幸成为他朋友的人，以他为榜样获益匪浅，更不用说他总是毫不吝啬地给我们以帮助和鼓励。他多年之后向我坦言，他当时就知道他最大的乐趣在教书上。他不仅赢得了学校颁发的各种重要奖项，而且很快就和当时最有名的魔法大师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包括著名炼金术士尼克勒梅、知名历史学家巴西达巴沙特以及魔法理论家阿德贝沃夫林。他的几篇论文刊登在《今日变形术》《魔咒创新》和《食用魔药大师》等学术刊物上。邓布利多的前途似乎一片辉煌，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出任魔法部长。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经常有人预言他将要担任这个职务，他却从未有当部长的野心。我们入学3年后，阿布斯的弟弟阿布福斯也来到了霍格沃茨。兄弟两个不像，阿布福斯从来不爱读书，而且他喜欢决斗，不喜欢通过理性的协商来解决问题， 这点也不像阿布斯。不过有人说兄弟俩关系不好，这也不符合事实。他们虽然性格迥异，相处还算和睦。替阿布福斯说句公道话，必须承认生活在阿布斯的阴影里不是件特别舒服的事。作为他的朋友，总是被他比得黯然失色，实在有伤士气。作为一个弟弟，肯定也不会愉快多少。阿布斯和我离开霍格沃茨后，打算按当时的传统结伴周游世界，拜访和观察国外的巫师，然后再追求各自的事业。然而悲剧从天而降，就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阿布斯的母亲坎德拉过世，阿布斯成了一家之主，成了挣钱养家的顶梁柱。我推迟动身，参加了坎德拉的葬礼，然后一个人踏上了孤独的旅途。阿布斯要照顾一对年幼的弟妹，家里生活拮据，他不可能和我结伴旅行了。在我们的一生中，那段时间接触最少。我给阿布斯写信，描绘旅途中的奇特见闻，从侥幸逃脱希腊的科迈拉，到参观埃及炼金术士们的实验。我这么做也许太不善解人意了。他的信里很少提及他的日常生活。我猜想，对于他这样一位出色的巫师来说，那肯定乏味的令人沮丧。我沉浸在自己的游历中，一年的旅行快要结束时，悲剧再次降临邓布利多家中。他的妹妹阿丽安娜死了，我听了万分震惊。虽说阿丽安娜长期体弱多病，但母亲刚去世不久又遭此打击，阿丽安娜的两个哥哥久久难以释怀。所有与阿布斯亲近的人，我自己也有幸算在内，一直认为阿丽安娜的死以及阿布斯觉得自己对此事所负的责任，成为了他终生无法摆脱的阴影。当然了，他实际上并无罪责。我回国后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经历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痛苦。阿布斯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心思也重了许多。更令他痛苦的是，阿里安娜的死不仅没有使阿布斯和阿布福斯的关系更加紧密，反而使他们变得疏远了。这种疏远逐渐改善，后来他们重新建立了关系，即使不算亲密，无疑还算友好。然而从那以后，阿布斯很少谈及他的父母和阿里安娜，他的朋友们也避免谈论他们。此后那些年，他的辉煌成就自会有人去描述。邓布利多对巫术知识宝库所做的巨大贡献，包括发现火龙穴的12种用途，还有他担任威森加摩首席魔法师时在许多判决中所展示的智慧，都会使后人受益。人们还说，没有一场巫师决斗能比得上1945年邓布利多与格林德沃之间的较量。很多目睹过这两位非凡巫师展开决战的人，都曾撰文描述了他们当时所感受到的恐惧和敬畏。邓布利多的胜利及其对巫师界产生的影响，被看作是魔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堪与国际保密法的出台和神秘人的垮台相提并论。阿布斯·邓布利多从不恃才傲物，追求虚荣，他总能发现别人身上值得珍视的东西，不管那个人表面看去多么落魄和不起眼。我相信是他早年统治亲人的经历赋予了他博大的仁慈和悲悯之心，我将无比怀念他的友情。然而跟整个巫师界相比，我个人的损失实在不算什么。毫无疑问，他是霍格沃茨历届校长中最有影响力、最受人爱戴的一位，无论活着时还是死去时，总是在为更崇高的利益而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他像一个患龙痘疮的小男孩，友好地伸出了手。 哈利读完了，但仍然凝视着副文旁的那张照片。邓布利多脸上带着那种熟悉的、慈祥的微笑，但从半月形镜片上望过来的目光，虽然是印在报纸上的，却仿佛正用 X 光审视着哈利，使哈利觉得又伤心又有一种羞愧感。他曾经以为自己很了解邓布利多，可是读了这篇副文，他不得不承认他对邓布利多几乎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想象过邓布利多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似乎邓布利多一下子就变成了哈利认识他的那个样子，年高德少，须发银白。想到少年时期的邓布利多，总使人感觉很怪异，就如同要想象一个头脑迟钝的赫敏，或想象一只待人友善的炸尾螺。他从来没想过问问邓布利多的过去，当然了，那么做会显得有些别扭，甚至冒昧。但是邓布利多参加了与格林德沃的那场传奇般的决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哈利居然没有想到向邓布利多问问当时的情景，也没有向他问问他的其他著名成就。没有，他们总是在谈论哈利，哈利的过去，哈利的未来，哈利的计划。而现在哈利感觉到，尽管他的未来确实危险四伏，前途未卜，但他失去的机会再也无法挽回。他没有向邓布利多询问有关他自己的更多情况，而他向校长提出的唯一一个私人问题，也是他怀疑邓布利多唯一没有诚实回答的问题。 你照魔镜的时候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自己拿着一双厚厚的羊毛袜。